尚咏集第76篇。天主在犹大地显示了自身，在以色列广扬了自己的名。他在撒冷支搭了自己的帐幕，他在西庸建树了自己的住处。在那里，他打断了弓上的火箭，他也打断了枪柄、盾牌与刀剑。大能者，你大发光明，是来自远古的山林。胆大的人全被剥夺，一睡不醒。那勇敢的将领手臂麻木失灵。雅各伯的天主，因你的恐吓，战车战马都惊得麻木僵直。你尊严可畏，你盛怒时，何人能在你面前站立？你由天上宣布判案，大地站立，默默无言。因为天主起来施行审判，是要救世上的一切贫贱。人的狂怒成全你的光荣，幸免愤怒的人向你祝颂。你们许愿要向上主你们的天主还愿，他四周的人都要向可敬者供奉祭献。他一压首领们的气焰，他使地上的众王抖颤。